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永远缘分离。 情，永远。 什么你不该不应该。六月的大风台，七月的最什么你不该不应该。 手手袂搬起一个心肝，装着车钥，莫摇莫愁，来看看一切。我是一个男生，是男生，男生无随便。 情，对你温柔，愈想心头愈难受。啊，莫搁想，也莫搁听，也别为阮流，啊为阮愁。 你就免悲伤，拿出你的漂泊照样。人生若迷茫，你何必来计较？请你着爱分别。 你好，心肝硬；你好，这久乡，成功人可分量。怨叹老啥老样， 那着人生，别人有才情，那着怨叹自己无路用。你着爱坚强，你着免悲伤，拿出你的漂泊照样。人生若迷茫，你何必来计较？请你着爱分别。因何心肝硬？ 心肝硬。 因何这不幸？ 这不幸。 因何心肝硬？ 心肝硬。 下多么有诗意。我在这山，我想这里，只要晚风还有彩霞，为什么却少一个你？我和你心手并肩都是在这里，这里是爱的原地。倔鸟在晚风里夕阳地，陪着我轻轻祝福你。 为真相好奇，咱的感情若要保持，互相通占便宜，不敢贪你的利息钱。 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 是难分难离的伴侣。虽然你有你身边，爱的心意难移。天是闪失的伴侣。 相会，但何时会相会？甲来的人来， 想你你嘛知，你人心对我冷淡，不顾我心内，伤心无人知。怨叹啊怨叹，爱情这呢无奈，乎最爱。 多少如今已不再 们身边人。 过一杯一直饮落去，醉落去不知醒，只有笑酒来安慰，醒来的时又搁想起难忘的过去， 行到新的所在，就袂记旧的世界。千不改，万不改，一切怪我爱你太厉害，谁人会了解？是不是来将我当作暂时休困的所在？行到新的所在，就袂记旧的世界。千不改，万不改，一切怪我爱你太厉害，谁人会了解？是不是来将我当作暂时休困的所暂时休困的所 若要讲，就最好交。空壳的支票无啥好，花言巧语是亲像水底流，欺骗的手段你无够。痴情是烟头，不通当作你是世间上缘投。有一天若变船，起雾就倒错流，到尾也不知啥袂好。少年的嘛会老，时间是一直走，爱人啊你着紧回头。你话若要讲，就最好交。空壳的支票无啥好，花言巧语是亲像水底流，欺骗的手段你无够。不通当作阮的痴情是烟头，不通当作你是世间上缘投。有一天若变船，起雾就倒错流，到尾也不知啥袂好。少年的嘛会老，时间是一直走，爱人啊你着紧回头。 什么你自己来变卦？你讲你袂当无我，为什么你放我伫孤单？看着你慢慢行入新娘车，身边的人不是我。过去的酒盏，讲要永远来作伴，原来拢是欺骗我。怨叹嘛无卡纸，如今只好来看破。 亲像茶酒醉。 人心内真意，不是我无勇气，不是我无爱你，不愿予人看无起，才着离别走千里。你大声唱情诗，轻轻叫着你名字，希望永远伴着你。 应受点风神。有饮上肝，无饮上心，烧酒搁再添。招子招标看咱头面，烧酒打拼拼。红灯低头的乌美人，要跳舞我知因，要干杯爱小心。若要行好事，就爱等，等我出过交际应受点风神，有饮上肝，无饮上心，烧酒搁再添。招子招标看咱头面，烧酒打拼拼。红灯低头的乌美人，要跳舞我知因，要干杯爱小心。感情若要行好亲，就爱等。等我出过伊，有饮上肝，无饮上心，烧酒搁再添。招子招标看咱头面，烧酒打拼拼。红灯低头的乌美人，要跳舞我知因。干杯爱小心，感情若要行好亲，就爱等，等我出过伊。 来袂去，心内亲像一卡行李，一直将你扛甜甜。无论我爱你 准备离开。 的船票，我已经醉，不知离开。因为我不敢听见相思的言语，船要开，船要离开，请你保重你自己。 你伤心，目屎滴，不知你敢有看见。拜托啊，月娘啊，将阮送去身边，阮有约定，一生作伙。 All my life I give to you. Love break through. everything together do. Tests and trials, love renew. Yeah, we've made it, we've always been proven true. We've always been proven true. Still the one that tries to steal our hope, tries to make us numb, but our love has overcome. And you, my dear, you are my prize.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love overflows.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thank you. 感情暖暖散，搁讲阮是无情的人，叫我怎会有空，叫我怎会甘，当初的感情已变宽，无愿意每日后悔过一天。